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29集，备注一个字，养。从程管家这个角度看，秦冉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前队跟程木他们现在办的是大案子，让一个高中生来参与，未免有些过于儿戏了。陆兆颖扬了扬眉，笑道： 那倒不至于，秦萧然很厉害的，你别瞎操心了。 他旁敲侧击过前队好几次，没有骗出来秦冉的具体身份，但也套出来一些话。顺着楼梯往下走，程管家有些担忧地跟在陆兆颖后面。他心里到底有些没底，总觉得陆兆颖对秦冉是不是有些太过于纵容了。一个高中生再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呢？差不多了。秦冉按了一下回车键，头微微偏着跟前队说话。待会儿跟你队里的那个技术人员说一下。陈管家跟在陆兆颖身后，就听到秦冉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几个技术词语。前队跟程木几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程木看到秦冉放下电脑了，就走到一边给秦冉重新泡了一杯茶，放到秦冉面前，态度十分恭敬有礼。秦冉一手敲着键盘，一手端起茶喝了一口，想了想，他又抬头，语调轻缓：程木，你去楼上客房把我放在桌子上的一个手机拿过来。程木点头，半点也不迟疑。 好。 他又转身问了管家秦冉住在哪间客房，才上楼。整个过程恭敬有礼，程管家这才有些惊愕。程木他是知道的，经常被程俊带在身边办事的一个得力手下，因为从小在程俊身边，基本上只听程俊的话。陈家其他人都使唤不动陈俊身边的人，包括陈老爷子。眼下陈木竟然这么听这位秦小姐的话。等前队跟好队走了，陈管家才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所以说前队他们来不是找陆兆颖的，而是特地来找秦冉的。陈管家心里有很多疑惑，但什么也弄不清，只憋在心里急躁急躁的，如同有一只猫爪子在挠。程木的工作做完，就没有跟着前队等人一起出门。陆兆颖拿起电脑下来玩游戏，想起了杨飞的事，跟程木吐槽秦冉连杨飞都不知道。 秦小冉，你等游戏，我带你飞一把。 陆兆颖登了账号。秦冉靠在沙发上看着手机，头也没抬。没有宗师级账号。程俊从楼上下来，大厅里开了空调，不是很冷。他脱了风衣，就穿了一件黑色衬衫，袖口卷起，露出一截劲瘦的手腕。 我想起来了。 陆兆颖看着程俊，摸着下巴。 那家伙有。 他手指了指程俊，笑道。又低头跟秦冉说， 那账号以前呢就是陈公子老婆，一堆极品卡牌，还有少见的内测卡牌，嘿，就算他现在不玩了也谁都借不到，不过你要借他肯定给。 秦冉觉得奇怪，他微微偏了偏头。俊爷也玩游戏？看他的样子不像啊。 当然玩啊，三年前的九州游比现在还要火爆，他可是在游戏上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人。 OST 战队还曾经邀请过他，要不是……哎，俊爷，你账号呢？ 程俊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随手拿起一杯茶，漆黑的眼睛看向秦冉。 你要玩游戏？ 是啊。秦冉本来不太想玩的，却被陆兆颖带出了好奇心。你段位最高多少？九州游这个游戏是这样的，有个隐藏积分， 只要程俊达到过宗师或者宗师以上的段位，就算掉下来了也能跟陆兆莹匹配。 至尊吧、忘记了，你看看。 程俊打了个哈欠，显然情绪不太高的样子。他慢吞吞地报出了一串英文字母跟密码。程管家掏出纸跟笔帮秦冉记住了。等他拿着笔跟纸找到秦冉的时候，却发现秦冉记性极好，一遍就记住了。他正在点击回车，秦冉才看到所有的英文字母拼起来的单词 Lonely 杠 HAWK001。 秦冉漫不经心的手一顿。这一晚秦冉没有怎么玩游戏，慢吞吞地用左手操控着卡牌跟在陆兆莹后面。陆兆莹每次濒死的时候，秦冉一个回血或者保命大招就过来了。 秦小冉，意识不错，反应也贼快。 一次两次可以说是运气，第 N 次陆兆莹发现了不对劲，他偏过头看秦冉，语气挺惋惜的。 哎呀，就是手速慢，你手速要是能达到孟欣然的一半就好了。 秦冉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星期一，九班期待已久的新生终于来了。乔生等人透过窗户看到孟欣然跟在高阳身后，他没有穿校服，长得漂亮，气质独特，就是眉宇间有些傲。这傲跟徐瑶光与生俱来的傲不同，跟秦冉眉宇间带着一点游戏人间的肆意也不同，而是带着锐气盛气凌神的，让人有点不太舒服。 孟欣然，你就跟夏飞坐一起。 高阳让夏飞的同桌往后挪一下。夏飞是班里的老实人，人缘特别好。丁主任说这位孟欣然来头不小，高阳还是忧心忡忡的。乔生、徐瑶光、秦冉这三个风云人物还不够，再加上一个孟欣然，这九班的成分太复杂了。夏飞只觉得孟欣然身上的衣服太过精美了，小心翼翼的不敢碰，他就跟孟欣然打了个招呼。孟欣然点点头没说话。一下课，走廊上其他班级同学开始有人过来看新生了，九班前后门口都是这样的人。 听说是孟欣然 OST 战队的那个。 是啊，真的是他，上过一次联赛，他那张脸我认识的。 不过孟欣然不太好接近，挺高傲也挺冷的。乔生坐在后桌，手摸着下巴，他看着孟欣然，心下有一种诡异的错觉，总觉得孟欣然某一方面特别像秦冉，特别是不近人的样子。不过秦冉与孟欣然就是正版与盗版的差别，秦冉身上那种别烦老子的气场跟孟欣然身上不近人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他本来最期待这个战队成员，但人真的来了他却不太想接近了。想着乔生就瞥了一眼秦冉的方向，他头上蒙着外套，正趴在桌子上，单一个背影也让人觉得十分不好惹。 哎，孟同学，杨神本人怎么样？ 前桌的男生转头挺兴奋地看向孟欣然。 云光内部是不是很好啊？你去过云光财团的大楼吗？ 孟欣然低头翻了翻书。 一般般。 哦，那你有杨神他们表演赛的票吗？ 男生挠挠头，孟欣然没有直接拒绝，只是云淡风轻的笑。 我晚上问问杨飞还有没有票。 卧槽，能跟杨神直接联系，我酸了。 班里男生惊呼，女生也大惊小怪的。孟欣然对这种情况却是见怪不怪。班里同学跟他所预料的一样，基本上都来跟他打招呼。来了一个几乎等同于明星般的同学，还是在学校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班里有三个人挺异样的，孟欣然关注了一下。一个是挡在书后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女生， 脑袋上盖着校服，上课睡觉老师也不管他。孟欣然皱了皱眉，想着应该是成绩太差了，老师放弃了。另外两个就是乔生跟徐瑶光。乔生他没有关注，只是徐瑶光，孟欣然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晚上放学，孟欣然整理好书才离开，发现教室门口停了一个男生，他手上拿了一支笔跟一张纸，扭扭捏捏的，脸很红。孟欣然下意识地开口微笑道， 签名，需要写什么祝福语？ 那男生愣了一下，然后脸更红了，越过他看向里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是，我找秦染学姐。 孟欣然要去接纸和笔的手一顿，他几乎一句你不认识我快要出来了，却又忍住了。 然姐，放学了，起来给你的小迷弟签名。 没跟孟欣然说过话的乔生走到秦染桌边，用脚踢了踢他的凳子，动作却并不粗鲁。秦染慢吞吞地从桌子上爬起来，他拿起保温杯的水喝了一口，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十分敷衍地给那男生签了个名字，真的是十分敷衍和嫌弃。孟欣然没有看到秦染的正脸，只看到背影，不过这样的态度也会有粉丝吗？那男生却感恩戴德的拜谢， 谢谢秦学姐， 拿着张纸仿佛宝贝一样。孟欣然皱了皱眉，不知道这个女生究竟是谁。次日，乔生跟徐瑶光来得不早不晚，去的时候酒班挺疯狂的。 怎么回事啊？正常。 乔生坐在凳子上，看到秦冉趴在桌子上，似乎挺烦躁的，他就扬了声音。班里的吵闹声小了一半，看得出来他在酒班的威信特别高，何文压低声音，嗓子里都是兴奋与激动。 乔生，是这样的，孟欣然手里有三张票。 乔生架在桌子上的脚一停，站直身体。 三张？啊，我亲眼看到的。 内部人员有三张票并不奇怪，乔生并不怀疑，他坐在位子上有些心不在焉的。如果说没有票他还能死心，找他爸扮作工作人员去内场，可现在有票，乔生没有办法压抑了。他想了想，抽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让人去递给孟欣然。不过孟欣然没有回他。何文找了个机会跟乔生说话。 孟欣然挺高冷的，他基本上不看纸条，每天给他写纸条的人太多了。 除了秦冉，乔生还没有见过有哪个女生对自己是这个态度。他往椅背上靠了靠，笑道， 可以啊他。 中午吃饭，乔生拉着徐瑶光一起笑眯眯地去找孟欣冉。 孟同学，知道食堂在哪儿吗？我们带你去。 孟欣然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一连三天，乔生吃饭都会叫上孟欣然。 你们不是还有个朋友吗？不叫他一起吃饭？ 孟欣然的目光掠过徐瑶光，问了一句。乔生摆手道， 不用管他，他才不会跟我们一起。 孟欣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再说什么。期中考试考完之后，秦冉就不去食堂吃饭了。乔生知道他要去校医室。此时校医室，秦冉拿着手机慢吞吞地往里面走，坐在外面的陆兆颖皱着眉。 秦小冉，你没事吧？ 好像上次从别墅离开后，秦冉就是这一副样子，没有什么精神。秦冉不太在意，他往椅子上靠了靠，随手把手机拿出来。没事。 那后天 OST 的表演赛你去吗？ 陆兆颖手中转着笔，脸上露了个笑容。 秦冉喃喃开口，我也在想。 什么？ 陆兆颖没有听明白。没什么。秦冉打开手机游戏，随口问了一句，见面会的票你找到没？秦冉居然想起了这件事。陆兆颖叹气， 云光财团的票你以为这么好弄吗？对了，你应该没听过云光。 秦冉瞥他一眼，屋内程俊叫他。秦冉随手把手机扔给陆兆颖，帮我打一局。陆兆颖连忙接过来，接手了秦冉这一局游戏，是九州游的手机版。打完之后，陆兆颖一瞥游戏主页面，他才发现秦冉这个号竟然是一区的，跟俊爷一样是一批内测账号。陆兆颖有点诧异，他正想着，秦冉手机忽然响了，是一个微信视频通话。 秦小冉，你有视频？ 陆兆颖叫了一声，低头看了一眼，备注就一个字，养。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